你好，我是张绍文。最近半年呢，常常有人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学习移动开发还有前景吗？另外一个是移动开发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其实这两个问题呢，都对应着同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无论准备入行的，或者刚入行的，还是那些比较资深的开发，对于我们移动开发的这个职业的未来，都有一些迷茫，有一些焦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想想，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知不觉已经十多年了哈。那 Mobile First 也已经变成了我们的 AI First，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再是风口上的猪了。移动开发的光环和溢价也开始慢慢的消失，并且呢，都在向 AI、 区块链这些新的领域去转移。移动开发的新鲜血液呢，也变得越来越少。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应届生都在去转 AI 的方向。可以说，国内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什么呢？增量下降，存量厮杀，从争夺用户到争夺时长。比较明显的是手机厂商开始纷纷的这种互联网化，与我们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直接竞争。另外一个方面，过去渠道打法呢也没有了效果，像小程序啊、快应用啊这些新型渠道开始崛起。无论是手机厂商还是各大 APP 都把出海摆到了很高的战略位置。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今年移动端的技术变革也有点缓慢。大前端的这个概念虽然说了很久，但 React Native PWA 的效果也不太理想。在插件化这股热潮之后呢，移动端的竞品文章也变得越来越少。去年安利完 Kotlin 之后，今年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Flutter。 这么看来，移动开发的前景不明朗，再加上我们竞争的激烈，以及我们这种技术变革越来越缓慢，我们感到迷茫，感到焦虑，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带着同样的焦虑，2017年年底我选择了离开微信，目前在一家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去负责海外产品的技术工作。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非常多的感慨哈。经历过搜狗手机输入法用户从1000万到1个亿，那也见证过微信用户从1个亿到10个亿的增长。在快速成长的同时，让我感到更加快乐的是，我对社区还是做出了那么一点点的贡献。我写了一些文章，然后也开通了 WeMobile DEV 这个公众号，然后也输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还有自己的积累下的这些干货，还拥抱了开源，做过的 Tinker、Mars、WCDB 相继成为开源项目。特别是 Tinker 作为腾讯在 GitHub 的第一个开源产品，让我也体会到了开源的魅力。在进入新工作环境的这大半年里呢，我遇到了一些困难，也接受过很多新的挑战，慢慢明白，或许是移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变了，推动着我们不得不跟着去改变。移动端的这些招聘量在变少，但是中高端的这些职位呢却多了起来。这说明我们这个行业啊，只是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了。虽然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产品质量与留存也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进入了一个技术赋能业务的新时代。那么我们会看到大前端正在跨平台，移动开发者的未来更可能是跨终端，产品、运营、数据分析、后端，技多不压身呢。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移动开发人才呢？移动开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来回答你这两个问题。在专栏里呢，我会结合业界的现状，讲讲国内外各大公司的这些尝试，以及他们的这个发展方向。我会尽量少放一些源代码，那更多的去侧重结合我工作上的这些实践经验，分享一些解决疑难问题的这些思路。整体来说，会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个模块呢，我们来讲一讲高质量开发。在我们现在这种竞争的态势下呢，保证产品的用户体验变得更加的重要。最近一些国内外的这些大公司哈，对 APM 性能监控系统呢也越来越重视。我挑选了崩溃、内存、卡顿、启动、 IO、 存储、网络、耗电、渲染、安装包体积等等这一些比较常见的关键点，我去为你全面的梳理性能优化的经验、技巧和方向，帮你学会如何解决已知的存量问题，那同时呢，也能及时去发现那些增量问题。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聊一聊高效开发。最近的持续交付 DV OPS 在我们国内非常的火热，我们都在寻找内部突破去提升效率。但是一个应用从想法到成品，需要经历开发、编译 CI、 测试、灰度、发布等这么多阶段，那怎样去提升在各个阶段的这些效率，这是你我比较关心的这些话题。跨平台开发可能是解决开发阶段的一个答案，动态部署可能是发布阶段的一个答案，还有头条、快手是如何做到数据驱动式的开发， 怎样才是高效的运营等等，那我在这个模块里呢，都将围绕这些内容给你一一展开。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架构演进。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扁鹊镇蔡桓公里面，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那对于我们一个应用来说，架构一定是核心中的核心。在这个模块呢，我会讲到谷歌的一些架构演进，例如安卓 P、App Bundle、虚拟机、耗电等等，也会讲到我们移动网络架构的一些选择，包括跨平台开发啊、动态化实践啊这些热门知识。在我看来哈，如今的移动开发呢，虽然冷下来了，或者有人说开始进入移动互联网的下半场，其实对于我们开发人员来说，不管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重要的仍然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好、做精、做深。虽然移动开发已经不再是风口，但是这并不是说移动开发就被淘汰了，而是说移动开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就像我们的 Web 技术一样。如果说现在你还只是能做好产品给你的需求，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移动开发工程师，你我都需要深耕细作，都需要有工匠精神，把已有的事情从好做到更好。因为在迈向更好的过程当中，你必然要学习这些底层原理，你必然需要拓展你的知识面，你也必然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技术。有了这么多的过程和经历，你也必然会变得更强。所以我在这里也回答一下我在最开始提出的那个让我们感到焦虑的问题。首先，我认为移动开发并不等于 App 开发，所有新的技术浪潮其实都可以融入到移动开发的体系里，比如 IoT、音视频、边缘计算、VR、AR， 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随时准备战斗。其次呢，从心态上，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纠结问题上，而是应该放在解决问题上。王者荣耀、吃鸡，这些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焦虑，拥抱变化才能拥有未来，让我们一起共勉。最后呢，我和极客时间一起为你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大礼包，听说礼包里面还会有 GMTC 大会的门票哦。今天我先卖个关子，我会在下一节课程导读里给你揭晓。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能给到你一些启发。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